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地之母呼唤所有欲望之兽。Misha 今次在 MV 入面饰演住森林女王，邀请了好朋友 Sano 做代表住纯洁的玲珑，因为她觉得对方不单止符合角色的气质，跳舞叻，而且还用自己的 chemistry 非常夹。作曲的 Misha 波多野预计，填词有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M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 Cushion 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白元浩， 乜嘢事？ 嚟紧奥运终于正式开始啦！ 迟咗一年，系俾我哋有更多时间准备。 咁你准备咗啲乜嘢啊？ 我知白元浩， 白元浩，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咁逢星期几啊？ 梗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晨光第一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天气 现在的时间下午2点12分，今天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5%。 好，今天有什么题目？ 今天想讲这一件事呢，就是因为我昨晚看了一个舞台剧，有很多的回忆翻出来， 是是是是， 因为他讲 MK 文化啦。咁啊，嗰啲场景咧，其中一个最令我有翻少少感觉咧，就系去机铺啦。即系嗰阵时，你有冇去过机铺？嗱，读书嘅时候，因为佢话即系着住校服者， 是是是， 就贴晒喺门口就不能入去啦。 系未够十六岁嘛，同埋穿身穿校服嘅不能进入啊嘛。 系啦，每次因为我以前搭校巴，咁啊路线，因为我观塘嗰边咧，其实非常之多嗰啲街坊机铺。每一次经过嘅校巴又好啊，食 lunch 行过都好，见到咧系好想入去，但我读书嘅时候其实系冇入过去嘅，最终都冇去到。真系去到大咗，我谂出大学啦，有阵时你去到夜晚同啲 friend 食完饭喺观塘区啦， 系 冇咩做啦，跟住就会经过，喂，你以前有冇入过去呢啲机铺？ 冇，即系你中学都冇入过去嘅， 冇嘅，中学都冇，因为中学已经翻咗去蓝田咧，我就少落翻观塘区。咁、 哦、 但系去到有时你 但系你唔会落观塘蒲嘅咩？即系 冇个蓝田嘅我哋嗰时，因为蒲球场咯嗰时，系啦，就另外一啲啦。去到中学嘅时候， 但系好合理啫嘛，即系我嗰间学校喺西湾河同埋太古交界啦，你攞地铁嘅概念 系、 但我哋都会去铜锣湾嘅， 哦， 都会去即系柴湾咁样噶。 你呢个系好问题，我哋嗰阵时真系蒲蓝田嘅啫，即系上面嚟食嘢啊，或者打波喺晒上面，跟住你顶多去到汇景嗰边咧，有埋嗰啲游戏机，即系买 game 啊，买卡有晒，所以基本上大家分到扬镳就系蓝田地铁站啦。 就好少会再坐多一个站落去观塘嗰度铺咯，系啦，即系喺南田可以处理晒所有嘅嘢。所以点解中学阶段冇落去嗰边再即系去打机啊、成啊嗰啲，就系咁解啦。可能系关呢一样嘢事。即系你啱啱咁样问我，我先发现哦，原来系我嗰时都冇咁样，我哋都冇咁样落去嗰边嘅，系啦，喺晒嗰边。咁跟住咧就去到我谂去到即系大学嘅时候，同翻啲中学同学就真系去翻观塘铺啦。因为大家唔系再净系 stay 喺蓝田啦，大家食饭要去观塘啊嘛， 可以去沙田啦，我哋 系啦， 唔再喺蓝田啦。 你先有翻嗰啲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食饭，记得试过几次都系夜晚冇咩做，又唔知道去边度。不如真係落去嗰啲即係街坊平民機鋪度玩，因為佢用大商場嗰啲，即係頭先你都講遊戲機中心同呢啲平民街坊嘅機鋪係又係唔同噶嘛。 我中學好似係有冇去過咧？我中學嗱應該咁理解， 嗯， 我記得我去過唯一一次咧係已經唔係嗰種機鋪啦。点理解呢？嗱，最早嗰啲机铺，我哋入到去一定系乌烟瘴气啦，咁啊好多人喺入边， 你门口望落去 系啦， 咁佢 系啦，有啲咩机打咧？有通常有三国噶，我记得，我听翻嚟啊，即 系 有可以用曹操关，因为我后屘有落过去嘅，因为喺旺角油麻地弥敦道仲有一间落地炉嘅， 落地炉系啊， 系嗰间我有入过去睇嘅，有高达玩啦，有三国啦，有 拳王街霸嗰啲有啦， 拳王街霸系啦， 咁车 game 啦， 泰安楼嗰度有一间嘅、哦，以前我啲同学咧成日放学就去嘅，但我冇去过， 系 因为我专心读书，讲笑嘅，因为嗰时要追女仔嘛，所以好少入去嘅。咁跟住之后咧，去到中七嘅时候咧，好似已经系。应该考埋 A level 噶啦，考埋 A level 纯粹咧，你考完 A level， 但你未知升唔升到大学嘅嗰段时间啊，即系嗰段 系好多时间噶啦。 Suppose 嗰阵时考 A level 系四五月噶嘛， 系差唔多啊。 系啦，咁即系换言之，六月七月都仲系啲学生要翻学噶嘛。咁即系其实嗰一个月系纯粹中七嘅学生嘅空窗期。 Yeah. 你行出去又冇人阻你踢波，又剩最 free 系嗰一个月噶啦。咁嗰时有落过机铺嘅，但嗰时个机铺咧，点解我话同以往唔同，或者同我哋一般嘅唔同呢？因为开始有啲机铺咧，佢已经融合咗成为一啲新式啲嘅游乐设施、 啊。 例如有啲咩呢？例如有拍子机。 哦， 即系你旧式，即系你尤其是旺角嗰间落去，你唔会见到有啲女仔都玩拍子机噶嘛。 仲有冇咧？ 即系台湾好多嘅，即系台湾好多有啲你嗰边系即系街霸拳王地方大嘛，嗰边有头文字 D 嗰啲，又或者有射篮机都有嘅，台湾个地方大嘛。香港咧好少咁样嘅，即系唔系冇嘅，但系好少你会喺嗰个叫做有街霸嘅地方有射篮机玩咯，即系射篮球机，因为有些少分别噶嘛， 唔同嘅个质地 系。咁但系开始嗰个年代就尝试可能融入咗一啲拍子机，即系例如我好记得有部机咧系有四只颜色嘅红蓝黄绿，咁然后你就要 揿， 即系可能净系揿左或者净系揿右或者系交替咁样揿，系啦。 佢好多迷你 game 噶嘛，嗰只 系啦。咁仲有一款系有个手掣喺度 bang 嘅咧。 我手掣呢个唔 佢个手掣咧系嗱，佢假设喺个游戏机有个 U 型嘅轨道嘅， 系 咁，然后左边就有两支红色嘅，定唔知第一支啊？总之左边系红色，右边系蓝色。咁可能你要斗大力啊，斗挫啊，斗唔知点样喺度揈嚟揈去啊，攞住嗰个，总之沿住个轨道个 U 型轨道喺度转咯。 哦， 系啦，咁可能即系因为佢左边系红色，右边系蓝色，咁然后有时可能斗大力。或者鬥快，揈咁樣，即咁，所以多咗呢啲 game 啊，同以往你落去機鋪嗰種感覺係， 突 嗰個有咩絕招啊？拳王， 拳王 唔知喎，係啊，我都唔 記得啲名啦， 即羅聲勁咁樣，你得呢啲聲啫嘛，係咪？或者機械人有高達大戰咁樣，你以往就係多，咁我去嗰年代就已經多咗呢啲 game 啦。咁又再一啲咧，喺旺角嗰啲咧，再要吸引啲少女或者相对地冇咁多吸烟人士入去嘅地方咧，就會连埋，无论系有射篮球机啦，亦都会有嗰个叫做贴纸相机。 哦，贴纸相机 系啦。咁你开始多咗呢啲，咁但系偶然佢喺角落头嘅会有一两部嘅头文字 D 啊、弯岸赛车啊，同埋机械人大战噶嘛。 系， 但系同旧式嘅嗰只，我哋幻想中你睇古惑仔嗰种机铺。系有已经嗰个出入争好远啦嘛，已 经系啊，已经唔同咗。反而系classic 嘅机铺，即系玩嗰啲即系突嗰啲咧，通常去到而家呢啲叫做机铺游戏中心咧，我发现嗰啲系人系少啲噶啦，已经系，因为嗰啲 game 相对地系会传统一啲啦。 佢嗰啲拳王或者街霸咧，係一啲舊少少 version 嘅。因為如果就算你玩街霸為例啊，佢而家新嘅 version 咧，嗰啲機其實已經係靚咗好多，同埋佢啲畫面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起格嗰一種咧。係 係係， 佢靚咗好多，同埋可以連線打，因為佢哋都即係 upgrade 咗咁樣。咁所以已經係真係 classic 嗰啲，甚至乎有啲我見啲 friend 玩高達啦，即係好好耐以前嗰啲高達玩翻咧，即係嗰啲機嗰個 area 已經少人玩啦。跟住仲有刘先讲咩《三国志》，唔知又玩卡嗰个又有一个 area。 佢唔系玩卡啊，佢系用好似拳王咁样嘅。咁然后你入边拣张飞、关羽定系唔知系啦。 咁 咩 吞食天地嗰个 类似嗰啲嘢啦，系啦，我都冇玩过，因为我真系入，我有入过去嘅。首先我唔系好顶得顺嗰个气氛同埋个气味， 系个气味系劲嘅， 系啦，个气味系劲嘅， 系。 你入到去，你嗰套衫系，我就算入去睇啊，嗰套衫你已经要由头洗过，就连你个袋啊，你都要由头洗过一次咯。即系嗰阵味真系积咗喺嗰度咧，所以嗰啲嘢你摸落去可能有浸油喺面嘅，嗰啲唔系花生油啊，你焦油嚟嘅，真系好劲，永远最烟雾弥漫，同埋佢嗰种烟雾弥漫唔系白色嘅，系。黄揿揿嗰种咧， 系同埋啲绿绿地色咁样， 系啦，即系嗰个 feel 已经好有一种好 creepy 嘅感觉啦。咁所以我落到去系，我冇试过打机，我真系落去可能有一日，我记得有一次就 系 旺角嗰间咯，冇嘢做落到去睇咗半个钟，出到嚟呼吸急促，系啊，同埋我睇明，最紧要系你睇明咯。同埋后屘多咗好多唔同款嘅机嘅，因为佢吸引唔同嘅群众 啊嘛。 佢有段时间出钓鱼机同埋跑马机嘛。 有见过钓鱼机，我玩过啊。 点玩噶？ 佢咪你我唔记得佢揿一个掣机之后，你就伸出去咁样钓嗰啲鱼咯。跟住后屘发现好花钱。跟住嗰时有部 iPod， 原来佢 iPod Exactly 有一模一样嘅 game， 跟住就变咗喺自己部 iPod 度玩，即系等于佢。 你咩好玩？我想问。 冇啊 ，Q time 啊，極度 Q time， 但因為你機鋪裏面你發現呢種 Q time 要俾錢啊嘛，於是乎就上網可以喺 App Store 度 download 唔需要錢嘅 Q time， 就係咁嘅道理。 年輕人唔好嘥咁多時間打機，不如一齊讀下書，服務下社會，貢獻自己， 做一個更好嘅人咯。 係啊，做一個更好嘅人。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分离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那一起抱写的爱歌，现今怎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跟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后，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最好一世早远今都不 转身，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跟苦痛。 呢首歌送俾我哋监制嘅， 系 因为我同佢讲，唉，好肚饿啊！哎呀，监制你翻嚟嗬，哎呀，佢应我食 canteen 咯。 我想和你好好的亲侣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蓬勃波城与曹操一。喺三国时代，相传有人喺梦中杀人，嗰位就系曹操啦。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到三国时代，看看他这幕神奇的历史。曹操一这样大叫，难道他要开始杀人？ 不是吧，夜妈妈不睡，吃什么鬼圣诞歌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蓬勃波城与曹操一。在三国时代，相传有人可以在梦中杀人，那位就是曹操了。这个时候不如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去三国时代，看看他这幕神奇的历史。哇，曹操一这样大叫法，难道他要开始杀人？ 抽筋啊！ 不是吧，睡觉抽筋，你以为你是大肚婆啊？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蓬勃波城与曹操一。在三国时代，相传有人能够在梦中杀人，那位就是曹操了。这个时候不如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到三国时代，看看他这幕神奇的历史。曹操一这样大叫法，难道他要开始杀人？ 有鬼啊！不 是吧，你发开口梦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蓬勃波城与曹操一。在三国时代，相传有人在梦中杀人，那位就是曹操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到三国时代，看看他这幕神奇的历史。哇，曹操一这样大叫法，难道他又要开始杀人？ 噔噔噔噔噔噔，人声叫喊闹钟， 唔系嘛？三国时代边有时光机噶？ 你八宝袋啊？ 有哆啦 A 梦啊？ 啊，哆啦 A 梦系喎， 唔系嘛？三国时代边有哆啦 A 梦噶？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蓬勃波城与曹操一。在三国时代，相传有人可以在梦中杀人，那位就是曹操了。这个时候不如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回到三国时代，看看他这幕神奇的历史。曹操一这样大叫，难道他要开始杀人？ 好辛苦啊，我不喝酒了，好辛苦啊。

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的中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但比较繁忙，龙尾就在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咧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另外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弥敦道南行落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咧近柯士甸道一段龙尾就接近梳士巴利道。最后提提大家，观塘绕道有工程，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嘅快线系封闭，车龙排到上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SE 放榜啦！ 哥仔，你会点样为考生打打气啊？ 大家唔使咁紧张，心态决定境界。 家 姐, 你有啲乜嘢同考生讲啊 ？DSE 嘅同学仔，千祈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尽咗力就可以噶啦，加油！ 记住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高柏薇，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初啱啱见到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好正经嘅一个人啦。原来咧讲讲下咧，发觉佢系一个好中意讲笑嘅一个人咯，同埋佢系好好嘅人咯。Hello， 大家好，我系高雅薇。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谷亚薇 Vivian 的 Hi 大家好， 我们报回他生日快乐的，刚刚在我们录音之前的几天你就生日了，已经 是 今年的生日如何 愿望？ 愿望是怎样，有没有和怎样度过？ 愿望就是我觉得讲出来就不会灵验的了、哦、所以是啊， 我们信这些不是信东西的， 因为不是，因为我以前从来都不认真许愿的，今年是即很多朋友跟我说你真的许愿了，你年年都不许愿，那你今年真的用心去许愿，所以我今年切每一个蛋糕，即是不是我今年吃了很多蛋糕，我由6月20几我开始吃吃到现在， 哇，半个月、啊、大半个月、 啊、是不是还没完，你现在还有朋友， 但是每个蛋糕都是同一个愿望，但是每一个蛋糕你有一个新的愿望 啊？没有，真的全部都是同一个愿望、 哦、 所以我不讲得 这样真的很想 买重注啊， 将 所有蛋糕压落一个愿望里面、 啊、但其中有两个可以讲的，就是身体健康一定要的、嗯、然后就疫情快点过去啦，就这个两个可以讲得的，是啦，还、 哦、 有一个不讲得秘密 你会不会自己生日买东西给自己的？ 我以前会噶。 今年就冇啦。 今年冇，因为呢几日好似都有，即系啱啱撞正过呢一排年月尾开始到而家都系每日都要工作，所以我都冇得，即系唔得闲出去买礼物俾我。但系我妈咪有买俾我， 系 系啊，送咗架车。 哦，阿姨，我都祝你生日啦！我个愿望讲得噶，我想架车啊。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 Vivian 估一样关于我台一嘅嘢啦。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个灵感嚟自于你嘅即系新专辑啦，哭墙啦咁样。咁不如都听听讲下，即系呢一张专辑少少嘅介绍啊，俾听众了解，即系呢张专辑里边有啲咩歌啊，或者其实可能嗰个过程即系都花咗几长时间啊咁样。 好啊，咁呢张哭墙添。呢张哭墙嘅专辑咧，其实用咗差唔多六年嘅时间。咁即系每入边有十一只歌啦，咁呢十一只歌咧系用咗六年嘅时间草翻嚟嘅， 嗯， 系啦，即系好似对于我嚟讲，嗯，即系人哋可能话一张专辑一年搞定咗，咁然后我系用咗六年嘅时间草翻啲歌，对于我嚟讲系好珍贵咯，好珍惜咯，每一首歌都好重要，而唔系为咗做一张专辑去即系好快啲咁样去凑啲歌数啊咁样，我唔系讲人哋系凑，即系我只不过我讲我自己就系、是，即系。即系每一首歌对于我嚟讲意义都好重大嘅。譬如初嚟到香港嘅时候，喺唔识广东话嘅情况之下嘅第一首广东歌啦，《安守本分》啦。咁然后俾大家所认识到歌阿薇唱剧集歌嘅一首翻唱歌就《听海》啦。咁然后再到《今宵多珍重》啦，再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再到自己嘅一啲自己中意嘅歌，《该如何放弃爱》啦，《我为我坚强》啦，嗯，即系放弃自己啦。咁再到自己写嘅歌就系《别再回头》啦，再到大家熟知嘅一首歌《哭墙》，即系所有嘅歌对于我嚟讲，每一步，即系所有嘅歌对于我嚟讲，每一步都系一个脚印。 嗯， 即系我行得好踏实嘅。 系 啊。 有冇惊即系因为花即系花好长时间整专辑啦，下一张专辑嘅话又要花一段好多年份，即系六年。 唔系，下一张我就快噶啦，因为我慢咗，我觉得我慢得太过分啦、 嗯嗯， 所以我又追翻啲时间，我又快手啦而家。追翻嗰六年應該即係出嘅，譬如可能六年點你都有出兩三張啦，係啦，我唔係追翻啲時間， 係，可能呢個就係生日願望啦。 生日願望， 我今日多咗個生日願望， 加多個生日願望，可以好快出下一隻碟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所以第一個部分咧，俾你估咧，我哋用翻呢個專輯咪都有同埋個即係哭牆呢個咧，我俾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最近期有一個人真係喊完嚟。 我覺得係阿一喎。 佢好快喎、啊！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通常會同啲嘉賓講下今日嘅流程啊，會有啲咩題目。佢第一下已經覺得係我， 係啊， 原因係 點解？ 個原因我見到你個樣好似 好想喊啊！我見到你個樣就想喊啦、 啊。唔係，我見到你個樣，我覺得你係喊完冇幾耐嗰種感覺啊，好似唔係好開心。 哦，唔係，我係應該飲得太多水腫啫。 咁真係唔到啊！ 係啊，呃到你啦咁樣。 呃到啊！喂，如果真係呃到我都叻嘅。 你好难呃嘅咩？ 唔系，我系好容易呃嘅，但系即系我觉得，嗯，即系你俾到我嘅感觉系，即系我觉得你好似容易喊嗰啲人嚟嘅，即系好似好感性多啲嘅，相比于佢嚟讲， 佢系冇 冷血 嘅， 佢系即系理性多啲，我觉得， 系 咪真 的理性啲？ 你估下一系嘛？ 好， 真嘅答案 ，OK， 错咗。 我系好少喊嘅人嚟， 系咩？ 系啊， 我都喊噶我。 你成日都喊噶， 佢喊得多过我。 吓？ 系噶，我容易嘅，即系如果以一般嚟讲，譬如睇嗰啲电影啊、电视剧嗰啲，如果同屋企人有关啊、宠物啊、亲情友情嗰啲好容易笃中我嘅。 哇，咁你好感性喎、 啊。都系噶。 咁你就好理性喎、 啊。我好少喊噶，我睇《火影忍者》喊咯，跟住都冇啦， 跟住就冇啦， 系数码暴龙咯， 睇动画会喊得劲嘅， 但系都唔系好，即系除非饮咗酒就会劲啲咯。 哦，你系饮酒吐真言嗰啲人。 系啦， 系啦，系啦， 但最近佢有喊，我都系今日先知，原来佢早两个礼拜喊。 而我喊嘅原因 咧， 早两个礼拜星期一嚟嘅，我记得做完节目夜晚七点钟，咁啊上到去上面嘅 office， 得翻自己一个人。 啊，听咗首歌。 唔系、啊，我突然之间个人好唔舒服，同埋有一种 边个位唔舒服啊？ 系啦 ，mentally 同埋成个人好唔聚财、 哦， 有一种好似 panic 嘅感觉，个人唉死啦，即系。 都唔知 好唔舒服啊！你 feel 到个人里面好混乱，跟住个人开始有啲晕啦，跟住有少少想呕啦，冇胃口。但其实 suppose 七点零应该要去食嘢噶啦嘛，食晚餐。跟住我就瞓咗喺 office 个地下个劲污糟嘅地毡嗰度，我就咁成个人瞓咗喺度。 哇！ 跟住喺度挛咯，跟住好唔舒服，跟住就飙眼水喊咯。你控制唔到喎，唔知点解嘅喎，突然之间喺地下度跟住，好辛苦啊！做 有冇 谂 过嗰下你就会？ 我有噶，真系有谂过噶。我有谂过啊，如果突然间有同事翻嚟，可唔可以解救下，即系解救下我，有人同我倾下偈或者咩都，我唔知啦。但系嗰下完全理唔到咁多，就瞓喺个地下度咯。我谂都差唔多半个钟嘅又。 哇！ 好唔舒服。 但我都有跟你差不多嘅经历，但系我唔系瞓地下啦，我喺屋企。我喺屋企，我有一排都系嘅，嗰一排我自己抑郁啦。咁然后我有一排就成日都瞓张床啦，成日都觉得唔舒服，好想喊，乜嘢都唔顺利，觉得乜嘢都系所有谂嘅嘢全部都好负面嘅。 咁跟住点样算咧？即系好似食饭咁喊。 好彩我过咗呢个阴霾嘅嗰一段时间，我有睇医生嘅。 哦。因为我嗰日最后就系落去 canteen 食咗个粟米肉粒饭之后冇乜事啦。 原来系冇食嘢， 我觉得系冇食嘢，然后再加攰，跟住个嘢捞埋咧。 咁你应该早啲食嘢，你唔使坐匿埋喺嗰度噶啦，已经。 但系嗰下咧，你冇胃口，跟住之后 唔系冇胃口。如果嗰一刻有同事啊，俾个嘢你食下， 系啦，如果 即刻冇嘢， 哇，有黯然销魂饭攞埋嚟咁样样，哇，今日就唔同玩法啦。 即刻起身坐喺度抹干啲眼泪，咁开始食嘢。 但你自己系易喊嘅，即系撇除 嗰段 舒服啦，系平时 我平时好难喊嘅。 哦，系噶，我以为你好易喊添。 我唔系啊，我系好难流眼水嗰啲人嚟噶，除非你真系好，即系讲到啊，讲到音乐咧，我容易喊嘅。 嗯，有边一首歌系你一听到就会？ 我细个咧。就会听萧亚轩 Alva 嗰一首叫做最呢、这个系秘密嚟嘅， 系 我一阵间讲俾你听啦。 即刻落，哇，好嘢喎、 啊！女神大揭秘， 好啊！我哋 唔嘥时间， 我哋即刻就嚟秘密啦。好啦 ，Vivian 就可以讲呢一个秘密啦。 系啦，呢个秘密咧就系呢一首歌对我嚟讲好重要嘅一首歌，系我好细个咧一首 Alva 嘅一首歌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系， 唔知你有冇听过？ 有听过下，但唔系好熟。 我谂下先啊。哒哒哒哒哒，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也许梦醒了，搁浅了，什么都回首了，却回不了神。呢首咁我点解喊呢？嗰阵时细个，我谂应该初中系啦，读初中嘅时候啦。咁有一个我哋学校咧就好靓仔嘅一个男仔。咁然后咧佢咧就系、是、个个都话佢系好似一个香港嘅明星嘅。你哋估下嗰个年代似香港嘅明星系边个？好靓仔嘅，个个都好中意。 千禧年代嘅。即系二千 差不多系啦。 佢系歌手啊，电视剧啊，定系电影？ 歌手、电影都有，好容易估嘅、哦。嗰阵时风靡所有嘅学校嘅女仔，全部都好劲 啊！谢霆锋 唔系。大家好，我叫陈冠希，跟我念。 哦， 我啱啱有谂住答呢个嘅， 系 ，但我净系识佢一首歌。 同 热爱这片土地咁， 系啊，咁嗰阵时大家佢好出名的一段嘢，我哋话大家好，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就是这样， 哦， 都系咁，系啊， 真系似嘅， 大家都好中意佢啦，咁然后我都好中意佢嘅，佢我隔篱班嘅， 系， 咁佢又即系我系即系好中意佢啦，咁然后佢就行埋过嚟，抌咗一张纸条俾我嘅，一打开我以为系情书嚟，结果一打开人同我讲，我要转学啦。 哦，佢转去第二度啦。 系、 哦、 啊， 但系佢净系抌俾你啫， 定系好多人都有啊、哦？ 我以为佢四周人派 散水纸啊，散水纸 又走啦，走啦，留个念。 佢净系因为佢抌俾我，话俾我知佢就走啦。 系 嗰一刻，我嘅心情系哇跌咗谷，即谷底咁样咯。即系你话你不如冇话俾我知。 嗯， 你走咪走咯。咁我见唔到，唔系冇嘢咯，系咪先？但系你特登。即系行过我哋嗰个我哋嗰边啦，然后特登抌过嚟俾我啦，咁然后我睇完，我以为开始好开心，咁样哎呀，系咪真系佢都中意我咧？咁样有幻想嘅，咁、然后一打开、 哦， 虽然我们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有留意到你，然后我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学校了。 我睇完， 喊啊！ 咁我就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咁然后我就想即系想约佢啦，即系我哋下放学啊，咁点都要见一面，即系 say 个 bye 咁样啦。咁然后人哋就真系抌咗个纸条，人哋即刻走咗，连个下午嗰个 下昼都唔想， 下昼都唔想啦。 即系临走嗰下， 系啊，即刻就走咗啦。咁然后呢个就变成咗一个遗憾咯。然后我哋冇联络方式嘅。 有冇即系有冇尝试过揾翻呢个人啊？ 即系佢个名又好， 名系知嘅，但系梗系知啦。 系咯， 只不过我哋就真系完全冇联络方式，我都唔知佢去咗边间学校。 哦，但系而家啲同学即系 friend 谂 friend 会唔会揾得翻或者成有冇尝试？ 真系好奇怪，冇人揾得翻佢。 哦， 系啦，真系好奇怪呢件事啦。 哇！ 咁然后我就哇好伤心，好伤心。咁就喺播《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讲嘅就系我同佢咯。 哦， 系啊，就系、是、呢、這个。 嗰段时间你有冇即系佢？ 有日听一听就喊，一听就喊。 哇！但系呢个男仔嗰段时间喺学校，你系冇同佢点样倾过偈嘅系嘛？ 我就只不过有点头示意咁样，即系大家经过同埋一见到喺度。咁樣 有冇陣間跟住陪佢打波啊？喺球場嗰啲咧， 咁又唔好有誒、不過有打比賽嘅時候有經過幫佢加個油咯。 嗯， 係啊，係啊，係啊， 佢、又會留意到你嗰下好 係啊， 係咯， 係啊，好奇怪，因為我唱歌嘅係啦， 即係上台啊嗰啲咁見到，係 啦，係啦，係啦， 但我反而好想知佢而家。 咩樣？ 我都好想，我都想啊！ 究竟 keep 唔 keep 到咧？ 佢以前好靚仔噶，我哋細個嗰陣時 係咯， 陳冠希 喎， 真係一模啊！佢有 mix 噶， 哦， 係啊， 嗱，即係有翻佢 social media， 即係用佢個名 search 都好難揾到啦， 揾唔到，因為佢係普通人。後屘又真係聽講過，哦，原來佢係唔係即係真係移民啦，唔係中國啦。佢就走咗去加拿大啦，后屘我原来系嗰阵时一讲即刻喊就飞走咗，系咁样嘅。 哦，哇，去到咁急啊！ 系啊， 哇，即系临走前留低啲嘢。 因为佢好似系佢爸爸妈妈，好似好急好急咁样，佢自己、因为佢扭计就唔想走，咁然后佢就坚持的就上埋嗰一日上午嗰啲课，然后即刻走，下午嘅航班就系咁咯。听讲系咁样嘅，佢、又冇揾我嘅，佢又揾我好容易嘅，其实。 哦，咁啊系， 系咯。 但系佢都冇揾我，咁啊算罢啦。咁我咧。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阿高亚薇玩嘅。 OK， 呢个题目就系咁嘅。以下咧有几种嘅酱料，你最中意会系边一种呢？ 哦，酱料 系啦 ，A 就系辣酱 ，B 系豉油 ，C 系嗰啲甜酱 ，D 系醋。E 是呢个沙律酱， 我一定是辣酱啦。 我系辣酱啊，好中意食辣啫嘛。 系啊，我好中意食辣。 你是哪款辣啊？泰式啊，麻辣啊，定系？ 我是麻辣。 哦， 系 啊。 你是可以食到咩程度噶？ 我可以食，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食过，有一个嗰啲红色嘅细细个嘅，系打边炉嗰时候都会有嘅。 嗯。 嗰啲细细个辣椒嘅。即系嗰啲叫咩生辣椒定咩？ 唔识。 即系紫天椒。 啊。 哦、紫天椒，你哋可以立攞咗几条啊？ 我 香蕉，我最多食香蕉啫。你唔好问我蕉嘅嘢。 我可以攞一把咯。 哦， 啊，譬如淡仔咧， 系 嗰啲 咧， 系啦， 辣辣 几多辣？ 清汤啦，梗系。 吓， 我可以十小辣胡辣啦。 哇，你哋咁渣嘅。 你食过咩啊？ 我系大辣。 哇，我试过一次真系搞唔掂。 唔会食完个嘴肿嘅咩？ 麻晒咁样又出晒汗、 啊。我反而试过一次变态辣嘅，系一个食烧烤即系烤嘢食嘅地方啦。就系、是、一个唔记得边度啦，反正都系旺角嗰一头啦。咁又佢写住吸引我嘅地方就系变态辣，我心谂香港嘅变态辣有几辣咧？因为我知内地嘅变态辣真系好变态嘅。 系、 你一掂佢咧就嘴肿嘅啦已经。 系 我想试下香港嘅变态辣有几辣，我就行过去。同老板讲，我话我要鸡翼啊，鸡翼嗰啲几多串啊咁样，然后点咗啲嘢，我试咗小辣、中辣、大辣、变态辣，全部都攞咗嘅。小辣，咦，一啲都唔辣，甜甜地嘅。 系。 然后中辣，咦，一啲都唔辣，甜都系甜甜地嘅。大辣，有少少味啦，有少少味 ，OK。然后变态辣，哇，佢系内地嗰种变态辣、啊。我一掂咧，我嘴肿咗啦。 哦， 系啊， 即系做到嗰种效果啦。 系啊，系真系变态辣嚟噶，辣到我即刻哇个人着火，砰一声咁，然后我即刻饮奶咯，因为奶可以解辣嘅。 系啊 系啊，即刻饮两罐奶啊。 哦， 系啊， 你嘅人生好少可食到咁辣噶咯，咁应该 系啊， 真系唔得啦，我 下次带你试下变 态。我系去嗰度食米线，我系。 見到個番茄湯底，然後聞到隔離嗰啲辣味，已經覺得哇！我個番茄湯底好辣啊！ 嗰啲紅色嘢， 紅色嘢已經好辣了。 係咪你從來都冇食過辣嘅？ 我咪快餐店嗰啲雞翼咯，最多 脆香雞翼咯，係 啊。 咁日本嘢其實都有辣嘅喎。 唔係，公鼻同辣又唔同喎、 啊，即係嗰啲滑沙比嘛，意思係 滑沙比公鼻我可以落好多， 你得嘅 係啦，但係辣我唔得咯。 系，因为滑沙比嗰种辣，佢唔会停留喺条脷度好耐咧，嗰种 系啊，即系挥发咗之后就冇嘢啦。 系啦，麻辣系你食乜嘢？即系有啲人就话中意食麻辣，系嗰啲麻嚟食咩都系嗰种味啦。但我就系唔中意最后食咩嘢都变咗嗰种味咯。系啊， 唔得， 跟住条脷好辛苦。 所以我一定系唔会拣辣酱嘅。 嗯，你讲滑沙比， 我讲豉油咯，可能系，即系如果最多系豉油，豉油基本上 乜嘢都可以用得着。 蛋啊， 系 捞面啊， 系 啊， 我都系拣豉油。 我系辣。我是面又撈辣醬啦，咁然後乜嘢都撈埋啲辣醬咁樣。 你好似個辣醬夾方包食咁樣。 啊，咁唔會，呢個 差啲嘢上去先。 奶醬多過醬係辣醬嘅醬。 我係分嘢嘅，即係譬如某啲嘢係有食辣嘅，某啲嘢就真係有食甜嘅。 嗯，即係甜嘅你都中意食嘅。 嗯 ，OK 嘅，係啦，我又唔係我唔中意太甜， 係 因為我戒緊糖。 哦。 因為我以前好中意食甜，但係因為食甜肥啊嘛。 哦， 系啊，冇办法要减肥。 但辣会唔会伤声噶？ 啊，我唔会，我开声、啊。 哇， 系啊， 按 show 前啪啪个辣椒先。 我真系以前系咁样噶。 哦，真系可以。 我喺台湾参加比赛嗰阵时，佢哋知道我中意食辣噶嘛，咁之后辣会帮我开到声噶嘛，佢哋帮我准备咗一啱嗰啲辣椒酱，俾我即刻怼一匙羹咁上场。 好黐线啊呢、這个嗱咁、 啊、 所以啊江阿眉就拣啦辣酱，我同阿一就拣豉油啦。咁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好。 装修师致电问及你的旧账，你惯了把我电话写上，你得知错误时的尴尬模样。共往日会否同样，想粉饰了吧，就是那一面墙，你说过想要重新保养，墙上是我们预计将来仔细画上，洗去或要遮上，我怕迟做细想，跟你分离，竟不知怎会分离，竟不懂放下一个你，习惯的已没法预期，就当幻觉仍然细腻，那天空仍然很美，可惜细节无权来回味，再也不敢提起。不过分歧，再细小一次分歧，到底终怎样失去你，在这一刹未记起。假使引你代替生气，明白都不舍，决心不弃，或有着余地去终身讲爱你。就是那一面墙，你已意识到无需保养，期望没法实现，眼睛红只有合上，将要画上真相，过去无谓细想。 场，太过高这片空场，靠双手攀越很勉强，说再分间没有窗，不变的你自由方向，难免我只好借身打仗，再努力忘掉这刻开始背向。 三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今日我哋嘉宾谷阿薇之前嘅作品叫做《哭墙》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佢 留喺日本工作。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联合科学委员会下星期会开会讨论市民系咪有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他个人认为，一些免疫力低的人士可以考虑接种，其余的人就暂时没有需要。至于港大研究发现，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后的抗体水平较接种两剂科兴疫苗高大约九倍。刘泽星说，疫苗的保护作用不是单体抗体水平，而且至今没人知道抗体水平要多少才足够，加上每项研究对抗体水平的量度方法不同，难作比较。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影响，广东沿岸继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正午十二点，位于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1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星期日一雨勢有時頗大。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柯士甸道去红磡港铁站方向咧，近七咸道南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非常繁忙噶。柯士甸道嘅车龙就排到近弥敦道，咁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咧，近柯士甸道一段嘅龙尾就接近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南行落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窝打路道。咁就喺柯士甸道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七咸道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弥敦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去旺角方向咧，近观塘码头一段嘅快线系封闭，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 自从参加了朗诵比赛，他整个人自信了啊。 咁又是 成长飞比赛， 孩子需要爱。 谷阿薇，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我觉得讲讲下，可能你都讲笑嘅，但系你嘅感觉好似就会真系正经少少。Hello， 大家好，我系谷阿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性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今日嘅嘉宾谷阿薇嘅， 嗨！ 我哋咪后发现咗佢另外一个嘅秘密， 小秘密 系啊，就系唔饮水嘅， 冇错， 唔系唔饮水 ，sorry， 系唔饮液体啊， 唔系，哇，净系饮辣椒油系嘛？ 水唔饮啦，茶又唔好饮啦，汤又唔好饮 啊，系啊，我真系对于即系呢啲，我系麻麻地嘅，我唔知点解，我成日出去好似咁热啦，我都好少饮水噶，我妈咪成日俾啲即系一罐，即系佢帮我带啲凉茶嗰啲。嘢俾我啦，我次次拎翻出嚟又拎翻翻去咁样咯。 哦，但真系任何你都汽水，我当液体汽水唔健康啦， 但 汽水都唔饮， 系 茶唔饮啦， 嗯，好少 咖啡奶茶嗰啲， 咖啡戒咗。 哦，佢得辣酱嘅 酒都唔好饮啊！ 我酒精过敏。 哦，咁好啦， 冇液体啦，呢个世界上， 大家唔好送任何液体嘅嘢俾谷阿薇啦。 买辣酱俾佢， 系啦，佢系最中意啦。今日我哋而家玩嘅个心理测验咧，就系。以下唔同嘅酱料咧，我哋会即系中意边一种咧？重复一次 ，A 就系辣椒 辣酱 ，B 就系豉油啦 ，C 系甜酱 ，D 系醋 ，E 系沙律酱。 嗯， 咁啊，嗰个名就拣咗辣酱，我同阿一拣豉油嘅。 嗯， 咁啊，呢啲系代表紧啲咩？我哋就逐样讲啦。 好，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出 C 甜酱嘅朋友，代表你中意认真啦、踏实同埋稳重嘅人。最好呢一个人呢都系用结婚为前提去揀佢嘅拍拖对象。可能呢个人会有啲闷，但系就俾到安全感你。揀咗啲醋嘅朋友，代表你鍾意有才华啦、艺术家型嘅人。可能佢会有啲清高脱俗，令到你觉得佢有啲与众不同。虽然有啲自我中心，要你成日就佢，但亦都因为咁样你觉得佢好吸引添。而揀咗 E 沙律酱呢，代表你鍾意啲有干劲啦、做事好果断嘅人，而佢嗰股领导才华正正就係吸引你嘅地方啦。反而嗰啲婆婆妈妈嘅人呢，你就最接受唔到嘅。咁今日好似阿一同埋波胜咁揀咗 B 豉油，又或者好似谷亚薇咁揀咗 A 辣酱，又代表你鍾意嘅人会系边一类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咧，测紧我哋喜欢嘅对象嗰类型。嗱，先讲我哋豉油先啦，我哋两个都拣，就话我哋应该系中意一啲个性比较聪明啲啦，转数快。 喂，点解豉油系代表聪明转数快嘅？ 唔知啊， 系中意， 系中意 嘅人， 系中意转数快嘅人，中意嗰啲好聪明嘅人。系啦，因为呢一啲人咧，天生比较幽默一啲咧，可以氹到我哋好开心。 我都系，其实 辣椒酱拣 A 咧，就话你系会中意一啲阳光气息比较劲啲嘅人。 诶，阳光气息都 OK 嘅，系有啲。 其实成好多，其实所以佢系要食辣酱沟豉 油啦。佢就话你好怕嗰啲要拖拖拉拉、好暧昧嗰啲感情。 系啊，好啱啊，好啱，系啊，系啊。 中意辣椒，即系果断啲嘅，系唔系就 辣辣。唔辣 唔辣噶啦，你冇搞啲 微辣啊！ 系啦，冇错，一系就辣，一系就唔辣。 唔系咯，啲咩十小辣嗰啲。 一分两分三分唔使搞噶啦。 系啦，你攞最辣嘅全掂出嚟，我就知你掂唔掂啦。咁所以喺现实当中，你话真系可能喺拍拖嘅时候揾另一半都好，真系好直接嘅。以往都系。 我不嬲都好直接嘅。你同我倾偈系咪好直接？ 直接直接 直接直接直接。 我一个好直接嘅人，我唔识收敛嘅人咯。 系 啊，即系当我觉得诶、我同你倾偈啊，咁然后你唔抗拒我嘅直接，我会更加直接咯。 哦， 系啊。 咁但系算唔算系用主动咧，定系直接咧？ 唔系主动，我又唔系主动嘅人，我系属于好被动嘅人。 嗯， 即系首先我有感受到我可以倾到嘅。 系。 咁然后我就会 我是慢慢嚟嘅，即係譬如我直接啲啦，咁然後我以前我是完全唔識呢樣嘢嘅，我是最近呢一兩年先識呢樣嘢，因為我曾經係因為太直接，可能令到人哋唔舒服， 哦， 係啦，所以我慢慢就知道，哦，原來係唔可以咁直接嘅， 係 啦，所以 婉轉啲， 要婉轉啲，所以我會試咯，譬如我睇下你哋嘅反應係點樣， 係，而家你叫我哋兩個人嘅反應係都唔食辣嘅，冇計傾， 渣 㗎，渣兩個人直接話渣啦咁，咁你誒中意嗰啲即陽光型男仔係咪呢個都係真同埋？甚至乎可能以往拍拖的男仔都真系呢一种， 都偏呢一种其实系，我又唔系话真系完全一定有咁样，可能有啲唔系阳光型嘅，但系佢嘅生活习惯啊，又或者佢嘅做嘢嘅方式啊，好多嘢都系阳光嘅，我 OK 嘅。 做嘢阳光， 即系佢好唔开心咁样去晒太阳， 救生员添，好阳光去工作， 系啊， 但佢好唔开心， 唔开心咯，晒到黑晒块面，黑晒面咁样， 冇错冇错。 但系有冇话咩系吸引到你嘅咧？ 我觉得系性格咯，性格同埋我系一个好讲眼缘嘅人，譬如我第一眼觉得，诶，好似都几好， 唔 好 似陈冠希啊。 嗰个同我一见，哇！ 嗰啲小朋友时期系啦系啦，咁然后我就觉得即系合眼缘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咁然后如果就算可能你几阳光啦，但系唔合眼缘都唔得嘅。 嗯， 冇错。 咁样系咪都紧要噶？你觉得嗰个眼缘会唔会其实个样都有即系 高啊？我讲嘅个眼啊高系一定要嘅，系啦，唔可以矮。 系 几多先算高先？ 至少175以上咯， 系系系 ，OK 嘅 ，OK 嘅，都好啲， 合理嘅，合理嘅， 175以上就难啲嘅， 系啦，至少唔系175矮咗啲，唔系我讲错咗，因为178以上， 嗯， 冇错 ，OK， 但系个眼缘嗰个位系用靓同唔靓，定系真系 我要接触嘅， 定系纯粹觉得。 第一眼覺得舒服，唔係要舒服，即係譬如有啲人你坐喺度，你覺得佢好串啊， 哦， 你明唔明啊？坐喺度你就覺得好似我都唔想同佢講嘢嘅，即係嗰種有冇係咪真係有 氣場、 親活力嗰種感覺？ 係親活力嗰啲係， 係啦，係啦，係啦。 但你咁直接嘅話，去到拍咗拖啲會唔會再嚴重啲？再直接啲同另一半講， 我係好直接噶， 你收聲， 係啊，我唔想聽你講嘢。 我話我真係好直接噶，乜嘢都係好直接講咯。 係， 譬如我唔中意呢樣嘢，唔好買啊，就咁啊。 哦， 但係惡嘅， 唔係惡嘅，即係譬如佢知道係啦，即係知道譬如佢我哋可能行下街啊，咁啊講到呢樣嘢，我話我唔中意呢樣嘢，你唔好買啊。但是他自己喜欢的嘛，他觉得他觉得我应该 OK 的，但是我不 OK 的，但是如果你夹硬都要 OK， 我不得的，我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那种直接又未去到即叫嬲的。 啊又不嬲，即是我会讲清楚，你不要浪费这个钱咯，意思是。我不想去到嬲那一步，同埋我不想大家互相去估对方。我觉得估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为什么大家不直接一点？譬如我们一起吃东西啦，譬如你问我，你今晚想吃什么？是但啦，你点拣？是不是你点揀啊，咁你然后你话揀啦，不如食日本嘢啦，唔想食喎。咁然后你话啊边我打边炉，唔想打边炉喎。你点揀？我讲就是但㗎喎，你明唔明啊？但係你讲出所以 ABCDEF 我都唔想。 OK， 咁但係咁但係曖昧嗰种估估下你又点睇呢？即係嗰种两个人开始拍拖之前嗰种，你又估緊佢系咪鍾意你，你又 啊！我最唔中意你一直讲，唔好玩呢样嘢，真系嘅。一直直接讲话我中意你，一直就话我哋冇可能，系啦。咁我哋真系即系讲清楚，不如我哋做朋友啦。 嗯。 一直就话啊，我不如我哋拍拖啦。 嗯。 如果我都中意你 ，OK， 冇问题啦。 嗯。 咁如果我唔中意你，我话我不如我哋做翻朋友咯，我唔想。 嗯。 即系呢种咯，我唔会话，即系唔会就系话。即拖拖拉拉咁样，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如果你 feel 到，假设你中意个男仔啦，你觉得佢又好似中意自己，咁、但系好似见咗几次之后，即系冇乜，即系冇乜表示，咁你就会好唔聚财，就会直接问佢。其实你系咪中意我？系 我会噶，即系我譬如话，哇，你咩意思啊？系啊系啊， 你算点啊？ 你算点啊？而家你而家想点啊？ 系啊，我会问啊，我话你咩意思啊？你又成日嗌我出嚟食饭，咁你又你咁好似。 系， 唔系好好咩？又唔系朋友嗰种感觉。喂，你想点啊？即系类似呢种。 女神实验。 跟住有一个嘅情景题俾 Vivian 嘅，呢一个情景题就系啦。除咗呢个音乐节目之外咧，假如你有得拣，你会希望出现喺即系电视台里边嘅咩节目可以参与到？ 咩节目啊？ 系 我可唔可以乜嘢节目都想参与啊？ 拣咗个先，拣咗个先， 佢就好直接。 我都好直接拣一个， 系拣一个，系 拣一个啊，拣一个。我而家其实咧，我想玩游戏啊，我冇玩过游戏。我有、哦，我都有，我都有，但系嗰种唔系我， 即系综艺游戏节目。 系啦。 咁你想做主持定系做玩嗰、那个？ 我想做玩嗰、那个，长期玩嗰、那个。 哦， 系啦， 即系次次都见到你。 系， 我系啦，但系我每一次都系去一下就冇咗啦。 哦， 我唔想咁快俾人 fold 咗。 系， 我想玩到尾啊。 嗯，你玩 game 系渣嘅。 我系叻嘅， 但你话好快俾人 fold， 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啦。 唔系，我嗰阵 fold 咧，系因为我哋上，因为系嘉宾嚟啊嘛，净系去上一集啫嘛、 哦， 我想要长住喺嗰度。长期玩，我俾大家知道，原来关明玩游戏咁叻嘅。 你叻玩咩游戏？即系体能啊、动作技巧啊。 其实之前咪有狼人杀嘅， 系啊系啊， 我玩得很好好噶。 即系逻辑你系叻嘅， 系啊。 哦、 但系咧，实上咗两次就唔俾玩啦。 你太叻啦！ 你太叻 啦！你太叻啦！所以想玩呢一类型嘅嘢， 即系各种各样嘅类型嘅游戏，我都想玩嘅。但系我唔想一下子咯，我又玩长久嘅。 如果有啲佢哋玩即系出户外嗰啲，你知去到夏天啊好兴咧，即系电视台就会有嗰啲唔知咩 summer 嗰啲咧，又 下水 礼啊，泳池度有好多拿住支棍喺度，大家咁样玩。 哦，咁呢啲游戏我又唔中意啦。因为我觉得冇乜技术性。 哦，即系你中意啲用脑去逻辑推断嘢。 系啦系啦，一系就真系打。 哦， 系啦，即系譬如玩嗰啲咩，即系估游戏啊，或者有啲咩听住啊，嗰啲咩估啊，你话我猜啊，嗰啲嘢啊。 哦， 即系总之真系要有啲 技 巧嘅，系啦系啦系啦。 哦，你平时都系冇中意玩嗰啲 board game 嗰啲咁样嘅？ 系啊，系、 哦、 啊， 唔怕知啊，睇到佢讲狼人啊，知玩啲三国杀啊， 系啊系啊系啊，剧本杀你哋冇玩过？ 有， 我知又未玩过啊呢、這个。 嗯 你唔觉得用脑好攰嘅咩？ 我好中意啊，系、啊，我好中意呢种即系大家去即系搵一样嘢出嚟啊，搵杀手又好，搵乜都好，咁我觉得哇几好玩啊！然后大家一齐咁样坐喺度讲，又搵咗一个凶手出嚟咁咯。 即系个成功感你系中意，即系搵到。 嗯，我系觉得好 enjoy 咯，好放松，令到我好放松啊！我唔觉得紧张啊，因为喺呢种状态下，我一定系好 relax 嘅。 但系因为你参演咗喺嗰个角色入边啊嘛。 嗯。 咁如果话拍戏咧，其实你都系投入咗第二个角色，会唔会都可以做到个效果？ 都可以嘅，拍剧啊都 OK 嘅。 因为你啱啱讲狼人杀或者剧本杀，咁你 系 代入咗一个角色先 啊 嘛。咁你觉得，喂，咁我暂时放低平时要烦嘅嘢，我去玩嗰个游戏嘛。咁、 嗯、 其实有时拍戏或者做剧都系类似感觉嚟噶嘛。即系我投入咗一个角色，咁我抽空咗自己先， 入咗个世界。 系啦，会唔会都想试下拍戏咧？ 我有拍，啱啱先拍完。 系。 但是我那套劇真的是咁俾人打 所以想玩返啲 game 打返人可以咁 我想下次拍我打人 如果真係有得揀题材啦、啊、即係今次俾人打出去想打返人 我要做反派我想做嗰啲即係同我自己唔同嘅嘢囉因为我觉得大家觉得即係一讲起我或者一睇到我就觉得我係一个好柔弱嘅人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些打女的。 嗯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婉转的人呢 婉转的坏人。 做一个婉转的坏人。我呢可能是剧入面我可以扮到的。 是的杀他杀他 不 好。 对不好了然后一刀 捅过去。哦。真的太直接了你最后一刀。因为咪入去拎返出来算了都是不好了。 会再第二刀。你不如一刀解决我了我痛死人咩。 恭喜私隐 然后咧，我哋准备咗礼物咧，送俾郭阿薇。 哇！ 系呢一个礼物嘅题目就系你开嘅 Hello Kitty。 哇！ 你系好中意呢个嘅， 系啊系啊。 有冇储开啲咩？ 我车上面全部都系成排。 最特别嗰样系咩啊？屋企或者车上面有嘅嘢。 最特别嘅就系我有 Hello Kitty 嘅老公咯， 即系阿 Daniel 啊。 叫 Daniel 系啊。 哦， 系啊， 即系有佢嘅公仔咁样。 公仔啦。 哦、 即系我会储佢老年，佢老公都 储埋。 即系人哋话你唔专一，我话点解我唔专一？我话因为佢系 Hello Kitty 家族嘅人，所以我先譬如布丁狗啊，嗰啲Melody 啊，我系因为爱乌咳乌咯。 哦， 系啊。 咁我好唔得闲哦，好多只我嗰度。 有冇数过大概有几多只？ 哇，我太多啦。 有冇过100啊？ 唔止啊， 唔止咯，如果咁 错。唔止啊，系啊。 但你有冇印象几时开始中意Hello Kitty？ 有冇啲咩？ 好细个开始噶啦，我谂应该十几岁啊，十几岁开始中意Hello Kitty。 但系个原因系你觉得佢好得意定系？ 一初初开始系觉得佢好得意，后屘觉得佢冇嘴。 好惨。 唔系好惨，我觉得佢冇嘴好安全。 哦。 系啊。成日对住佢讲嘢啊嘛， 哦， 系啊， 佢就唔会讲俾人听啦， 冇错， 哦，所以就 Hello Kitty， 冇错， 边个先啊？ 你先啦，你先， 餐具， 我呢个咧， 餐具太普通啦， 系咩？ 系啊，我呢个咧都同食嘢有关，我觉得几过瘾嘅，但我真系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机会有啊 ？OK， 呢一个咧系 Hello Kitty 嘅流水面机， 咩叫流水？ 即系可以攞嚟整嗰啲叫做流水面啊。 哦，咁我呢个真系冇。 系啦，因为我觉得呢个咧难中啲啊。 啲人话 Hello Kitty 基本上咩产品都有出。 系啊，连流水面机，我估你好人好啫，应该好地地唔会无端端买呢个。 系啊，呢个又真系冇。 呢个又好似几得意，有得玩下，又可以整个面值， 几得意。 呢个几得意啊，最紧要啱 budget 啊嘛。 但我觉得呢个，我觉得呢个都即系估计到嘅嘢咯。 系。 即少見，因為本身流水面機少見啊嘛。 係啦，咩叫我唔係好明嘅咩叫流水 面？因為佢啲面擺入去咧，佢就喺度轉嚟轉去，咁就可以喺度食。 就好似咧，日本見到人哋食嗰啲流水面咧。 啊，咁嗰啲面係咪我一開始咧用個水咧煮熟佢就？ 其實係嘅，其實你煮熟咗先嘅。 係啦係啦，跟住但係有種好似少少玩咁樣嘅感覺。啊、我覺得呢個應該冇咁容易撞啊。 係咯，呢個我真係冇，完全冇。 好啦， 好啦，到我啦。 肥仔呢個 我見到我嗰個係估唔到，原來 Hello Kitty 可以出呢個產品嘅。 喂。 我估唔到，完全估唔到， 系 刨皮嘅嘢，我估唔到，哦，估唔到 Hello Kitty， 我出一个刨嗰啲刨薯仔皮啊，唔系刨脚啊，刨薯仔皮啊，刨丝瓜嗰啲刨，我 呢个 从来冇幻想过可以出现喺，因为我今日行入去，咁嚟好基本嗰啲遮啊、笔啊、文具，我谂到买遮，因为呢排成日落雨，但我觉得好似好普通咁，咁兜多个圈。刨嘢佢都可以出， 啊、 我真系觉得好 amazing 啊！呢件事 系啊 ，amazing 心啊， 系啦， 系啊，只要你摆到个 logo， 点会幻想到你拎个 Hello Kitty 嘅刨皮都刨薯仔咧？我觉得实在太劲！ 呢、這个呢两个我都冇啊！ 哇，好难得两份佢都冇，好人好姐都冇买呢啲啊！点 会买刨 刨皮？ 我 Hello Kitty 嘅刀我就有，但刨 呢啲都估到啊！ 系啊， 专门出个刨皮啊！ 有啲流水面机咁好地地又唔 系啦，呢个嘢完全冇谂过咯，系咯，真系噶。 好啦，咁啊两份礼物，如果要你拣一份赢啦，你会拣边份赢？究竟系 Hello Kitty 流水面机啊，定系 Hello Kitty 嘅刨皮器 咧？有啲难拣，呢两样我都冇嘅，其实系啊，呢两样我都冇。 系， 但系咧，如果够特别咧，我冇听都冇听过，真系呢个噶啦。 流水面机 系啊， 哦， 刨皮机你有听过？ 听过， 哦呀， 系啦，但系我自己冇买，我个 friend 之前有话有个有呢嚿嘢，但系佢就话佢买俾我，但系买到而家都未买俾我。 哦，你就买到啦，买咗一次啦， 冇错。 好，所以拣流水面机好嘢， 系啦，多谢， 补祝你生日快乐啊，都系， 多谢。 好，今日就多谢高亚薇 ，thank you， 唔该晒。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就一定在得到结果，奔波故乡的一直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没有爱过我。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的错，有些事不知道，或许是也比较好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 逃脱，学会寂寞。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没看透，不想再继续和你这样纠缠的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幻想我们之间经历太多考验，最后还是会回到了原点，只因我们是两个世界。别再管我，别再回头，是我没看透，不想这样继续和你永远没把握。别再管我，别再回头，是我没看透，不想再继续和你这样纠缠的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还能说些什么？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过由高亚薇嘅派头作品《别再回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政府将七名中联办副主任列入制裁名单，并警示在香港营运和活动的美国企业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面对的风险。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批评美方的霸凌行径一再显示本港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安全极其必要和适切。李家超说美国一再假借保护人权为借口，肆意堆砌举措，对中国和香港特区进行抹黑和恶意攻击，完全不符香港社会和营商环境已经回复稳定的事实。美国只会再次毁坏自身公信力，最终自食其果。另外，中聯辦亦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形容是色厲內荏的無聊政治表演。中聯辦說，長期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在香港事務上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和反中亂港分子內外勾結，對方才真正是香港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的破壞者。网媒余斌一名女记者去年在旺角采访示威活动期间被捕，事后投诉在女厕被警员以膝头跪颈，被控拒捕罪，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原本被判缓刑24个月，但是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发现控罪不能判处缓刑，必须复核判刑，今早改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庭亦下令被告遵守精神治疗、情绪管理辅导等附加条件，确保他能够在情绪平稳的情况下完成社会服务令。法庭暂定6个月后，或被告完成120小时社会服务令之后，索取进度报告。严信仪说，早前顾及被告精神健康状况，认为社会服务令不适宜，法庭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决定改判社会服务令，并增加附加条件，确保他精神健康。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是11956宗。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报告18宗个案，包括17宗输入同埋1宗输入有关联个案。 因应涉及变异病毒株确诊本地个案的检测和检疫安排，中心提醒同个案宿同相关个案在同一大厦居住，或者是相关个案居住大厦内工作的人士，即是香港仔成都道利港中心、油尖旺大角咀道中美楼和黄大仙金凤街一至三号，要在卫生署公布有关确诊个案后的第三、七、十二和十九日进行强制检测，他们需要自我监察直至二十一日届满。當局又提醒大角咀道149至157號中美樓的指明人士，要在明日遵從強制檢測公告進行檢測。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說，聯合科學委員會下星期會開會討論市民是否有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他個人認為一些免疫力低的人士可以考慮接種，其餘的人就暫時沒有需要。至於港大研究發現接種兩劑復必泰新冠疫苗後的抗體水平較接種兩劑科興疫苗高大約九倍，劉澤星說疫苗的保護作用不是單看抗體水平，而且至今沒人知道抗體水平要多少才足夠，加上每項研究對抗體水平的量度方法不同，難作比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漆咸道南的意外仲是处理紧，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噶。咁而家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龙尾去到近梳士巴利道。另外，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一路排到近加士居道。咁就柯士甸道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漆咸道南有意外，一带挤塞。咁至於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嘅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去旺角方向近觀塘碼頭嘅快線已經解封，車龍嘅大消散。而家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龍貨倉一段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去觀塘碼頭。而將軍澳道下行落去觀塘繞道方向嘅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塞道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现在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是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偈。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和21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嚟18723888，同我岑亮， 仲有我刘佩龙倾下偈，听下歌 ，hea 一 hea，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谢贤在最新的黑色幽默港产片饰演杀手，新演员钟雪怕不怕四哥呢？ 他一开始都还是戴着个黑超的，那也都是令人敬畏的全员。他后来呢脱低这个杀手身份的时候呢，都脱低了他的防备，就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有没有特别怕的呢？我觉得都是慢慢行近的一个过程。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我是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现在时间下午3:40， 跟住之后天气夜夜夜， 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 我个女仔 friend 问可唔可以点唱， 点唱点？ 唔知啊，佢问可唔可以点唱日本歌，之前问 你当我轻谈喺度 系咯。嗱，阿波哥唔俾嘅，唔关我事啊。 唔系，其实系得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要谂下播咩歌嘛。咁但系而家我哋有新歌 RGHK 新环节，所以暂时 冇。系、哦、啊，呢排冇得点唱我哋。 系啊，预告啊，一阵。 不如我哋做点唱啦。 系、啊， 即嚟紧啊， 系 二台40周年，大家想送啲咩歌俾二台？ 嗯，有一谂，有一谂， 系啊。 好， 例如有首歌叫《万寿无疆》咁样， 系啦，仲有谂下咯， 系 你问 千秋百载咁样， 你试下问你个 friend， 如果叫佢拣首歌俾二台，佢可能即刻唔掂，因为佢唔知谂咩歌咧，可能 唔系佢都听二台啊， 我、哦、有噶，有听啊， 不过唔系呢个二台， 二台有好多种， 哎，我听推介，听推介， 听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推介你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当然呢句好废啦，深入少少，直情啊留意自己大小二便啊，或者啲分泌物嘅状况。例如好简单嘅，有时咧小弟嗰排啊，如果话去厕所嘅时候见到咧比较唔系咁畅快嘅话咧，就知道哎呀呢排食得。即系肉太多啦，又或者嗰排饮得酒太多咧，第二日去厕所咧都会有种生嚟倾泻嘅感觉，咁就提醒自己咧，即系真系要饮少啲酒啦。咁所以咧，从呢个大小二便啊，喺呢个学术嘅讨论入边咧，的而且确吓系非常之有助于我哋去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嘅。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喂呢啲咁污秽嘅嘢做咩攞出嚟讲啫？但唔系，今日系真系学术讨论，话俾你知点样去留意自己。然后从而去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正所谓好腰好肾好男人，好大便好小便仲好人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就是一个 Setman 的时间，波胜已经找到一个不知道什么 好劲啊， 什么大便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因为布里斯托其实即系 Bristol 啊，即英嗰间学大学。 哦，耶耶耶耶 耶耶 ，Bristol 即刻识啊！ 耶耶， 啲译名唔识。 就Doritos 好多。呢个 Bristol 佢分类法即系大学 嗰个 burger 分类法。咁佢咧，其实佢即系佢有图画添嘅，咁当然系卡通嘅。佢系会有七种啊，原来佢话大致上大便能够分咗七种，然后系按几样嘢咧，你去自己可以去睇嘅。即系第一就睇大便形状啦，大便嘅颜色啦，呢诶同埋佢个粗幼度。咁你就可以分咗呢啲类别去显示你究竟属于正常啊、便秘啊，定系腹泻嘅状态嘅。咁啊有呢七种嘅咁样。但喺即系呢个都复杂嘅。但你自己你而家 check 你自己嗰个状态系咩咧？呢排 正所谓啊，酒乃穿肠之物。 嗯， 一穿咗咧， 系 就湿啦。咁一湿咧，嗰啲嘢就一劈嘅。 系系去到水状未啊？我而家帮你 check。 未到水，未到水，因为水应该系有发炎或者细菌噶嘛，系咪啊？ 佢冇讲系 水 系咩？ 我水唯一试过系饮西梅汁，系啦， 嗰时推介系嘛？ 系系阿 Rachel 推介， 有个牌子嘅西梅汁， 系 系啦，翻到屋企都好似坐住去小便咁样，真系好劲，真 系 好劲， 系 系啦，但碍于条例，我唔可以讲咩牌子， 系 系啦 ，Rachel 都系友谊分享俾我啫， 系 系啦，减肥，因为小弟咧，因为我想讲，因为呢排减肥啊， 嗯， 我一冇食淀粉质咧，我系去唔到厕所嘅，所以我先至叫 Rachel 话俾我知啊，有啲咩嘅通便啊，因为你知中医都有讲咩滑肠啊、润肠嘅概念啊、火麻仁啊等等嘅嘢啦。咁当然即系阿 Rachel 一个唔系中医嘅身份，用一个朋友身份同我讲，就话其实试咗西梅汁先， 系 即系始终都系果汁，你唔使下下去到用凉茶药啊。佢话唔系个个身体接受到嘅，所以试咗西梅汁先。咁嗰完西梅汁就一拍即合啊！咁跟住之后就去咗厕所啦。咁同埋呢排就係又少去咗，咁就留意自己每日嘅，首先你要留意个时间先啦， 个频率啦， 係啦，稳唔稳定嘅，我 OK 稳定嘅，一返到公司就去啦。 我都係喎， 係啊， 即係食完第一餐返到公司就诶嚟啦， 我係因为涌完囉，冇咩做，不如去个厕所先咁样。其实呢排好忙嘅，但係所以把握时间去厕所先。咁跟住之后第二就係留意去几多啦，因为有段时间係早一个月咧，我直情系有食嗰啲肠道益生菌啊！ 哦， 系啊，即系都系嗰句啦。我真系减肥斋食菜同肉，我系去唔到厕所。咁啊，我啲 friend 话试下食益生菌啦，佢系食完之后个肚冇咁胀，亦都去厕所去好咗嘅。 系， 咁佢之后咦，好似真系好一啲。同埋我系睇到食得太多菜，我会出现一个问题咯。 系咩咧？ 好绿啊啲嘢，同埋你见到啲残渣咯。因为菜有时系未必消化得晒噶嘛，咁我就证明自己，嗯，你真系食好多菜咯。即系因为我系开始，其实呢一两年开始系会留意自己嘅嗰个叫做颜色啊、形状啊，所有嘢会睇多咗嘅。即系真系噶，你睇咗，哇，呢排好棘， 嗯， 我要去饮杯去湿茶啦。即系我唔系专业嘅医生，但系你总系有呢啲嘅智慧嘛，即系啦，我爆仓嘅，咁你咪去饮凉茶咯。哦，呢排咧就即系去厕所好湿滞嘅，系啦，呢个字好好啊， 湿滞， 你 feel 到系湿啦，同埋你屙完之后你都仲系有种滞住嘅感觉啦，咁， 嗯， 你咪去湿茶咯。嗱，当然我唔知个，即系你问 Rachel 或者问翻中医师，究竟系咪应该要饮翻呢啲嘢啦？但我哋呢啲系民间嘅。家庭智慧就系咁样噶嘛，食咗薯片多就一定要饮凉茶咁样嘅同样道理。咁所以我系留意多咗，因为呢排你当即系饮得多咗啊，或者饮食唔健康啊，即尤其是我哋呢啲真系冇住家饭食嘅，几耐冇食过住家饭？ 好耐冇，近排好想食啊！ 系啊， 突然之间。 咁你出去食楼下 canteen 食咩啊？ 诶，食嗰啲碟头饭咯， 碟 头饭 有咩啊？系啦，全部都系油，同埋咁你就开始留意自己去厕所，即系我系同埋你知道 你又未食生果咧， 系啦，又未去到中年嘅，但你开始多咗好多嘢要留意噶嘛，嗯，即系究竟嗰个大细会唔会越嚟越窄？有啲人就话可能同你入边可能有色欲有关，或者个颜色有关事。我有日系红色噶， 哦， 惊噶， 我都有红色噶， 跟住醒起啊，唔系前一日食咗红菜头。 因为我个红色系抹嘅时候啦， 哎呀， 因为痛啊嘛。因为食唔够菜啊，你净 feel 到佢出入嘅时候，嗰个流畅度系好唔同噶嘛，咁已经知道，唉，系啊，系时候要食翻一啲菜落去咁样，即系你知道我就系呢个状态，因为咧，我通常去完之后，啲厕纸冚住晒咧，我系睇唔到。 哦，所以 你系要拣啱个时间噶， 其实都要睇嘅，我有试过去到一半嘅时候攞电筒照咯， 乜嘢啊？ 即系咁样直接。 好啦，差唔多啦，画面够啦，好啦，唔好再讲落去啦。 好啦， 系总之就系提醒大家，即系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嘅，即系从大小二便，小便都系噶，即系例如个颜色， 颜色啦， 睇你去厕，即系嗰日饮水饮得够唔够嘛？尤其是我可能行完山咧，我系 feel 到自己饮水唔够咧，我系有少少痛，即系唔够水嘛。 哦，系。 咁跟住之后再加上系金黄色咯。 我有啊，有时夜瞓完之后，第日瞓醒咪又好黄。 系啊，或者嗰排又系饮得多嘅话，你啲味又系劲啲嘛。咁当然我早排再同啲人学术讨论就系咩蛋白尿啊，食得太多蛋啊，或者嗰啲积好多。咁所以我话其实自己系可以留意呢啲嘢咯。 系，啱啱你嗰句 slogan 好好啊，系咩话？你记唔记得？ 好腰好肾 好 男 人， 好大便好小便，仲好人啊！ 不抗，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望。然后某日镜内人物，两个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要变一狂，一刻竟然怪物状，睁开擦过变态。似乎当我是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听过有 Misha 嘅呢个怪物深受 version， 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呢一个系新嘅环节啦。 RJHK 究竟今日系边个咧？ 啊，听边个节目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0-4400 PM 2000-4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Talking To。香港搞笑电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轻谈唱浅，下午先。每次扭开收音机，每一个来自听众唱浅的背后，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收入。轻谈唱浅，下午先，下午陪着你唱浅。今日喺直播室由我波成同大家玩一个好耐冇见嘅环节，薪酬绘图。拎张白纸同埋颜色笔出嚟啊！在上面有上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加一些图案在上面，例如是三角形等等，最后在左上角写上你喜欢的数字，那就完成这一幅薪酬绘图了。画好这张薪酬绘图之后，将你这幅图画上载到轻谈唱浅下午先的面书专页。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波成会为你解读。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首跟钱有关的歌先啦。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啱啱听过有今年男新人伊藤嘅作品，叫做《一先生连环唱钱事件》，你又估唔估到呢首歌入面佢唱咗几多个钱字呢？嚟到解说嘅时间啦，今日嘅薪酬绘图其实系从心灵嘅角度去了解你嘅薪酬状况，睇下你应该唱啲咩面额同埋咩国家嘅钱嘅。第一幅有嚟自听众阿一嘅绘图嘅，你嘅底色用咗紫色，系一种唔开心嘅颜色。而见到中间有一个雷射的标签图案，这个的图案其实反映你的内心和这个雷射标签一样的线条都是很复杂的。最后望到这个左上角还有一个十字添，你画的是一张十蚊纸，看来你要唱多些十蚊了，你的人工太低了。听众阿一，不知道你是不是为找不到钱而烦恼呢？不紧要的，我都是。不过不需要沮丧的，今天下午有五十秒一遇的流星雨。现在尝试想着你的愿望，然后抬头望着天，就可以听到流星雨的了，对着它许愿吧。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真 系咪奇怪？点解睇唔到流星雨呢？正常噶，因为啱啱讲过，流星雨系听噶嘛。错过咗50秒一遇嘅流星雨嘅朋友，唔紧要嘅，话明系50秒一遇，依家我哋又可以再听到啦。 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拜拜 拜拜， 系咪好挂住龙哥呢？